哎呀，是这样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和我们平时进行聊天啊啊，这个互动话题啊等等的。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搜我们出发吧，要搜北京文艺广播。 对 对，这是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啊，官方微信公众号。对，其他的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说到这个产品呢，哎，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 对 啊，这个互动话题还有来由啊， 咱先说说这话题，再讲讲这来由。 哎呀， 好吧，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说各位，听好了啊，你们的另一半有没有买过什么你不能理解的东西？ 哎，接受不了的， 哎，接受不了的，无法想明白的东西。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当他提出来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提出来说我要买个飞机啊，那 我 哎，就是你要如何去应对，或者是你怎么去你怎么去跟另一半说，你会怎么去做，怎么去说，怎么干。哎，你比如说 送他俩电池， 哎， 也就这样了，我能怎么干， 是吧？哎，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说两部分。第一部分呢，说一说你的另一半有没有买过那些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啊， 对吧？ 另外 一个呢，比如说他有没有过那种 提出来 就说我要买，咱说不是飞机有点太过了啊，比如说哎呦，老公说我要买个 VR 游戏机，就虚拟现实游戏机，多少钱呢？2万多吧啊。我瞎估了个价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机多少钱，2万多。 机不贵，配件太贵。 这时候作为媳妇儿的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劝他？ 你怎么应对的呢？ 哎，你怎么应对呢？啊， 这另一半也不一定非得是媳妇儿，也可能是恋人、 女朋友。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男朋友啊， 都可能啊， 都可以啊。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说一说。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给大家说说新闻。你什么？你怎么了？ 毛毛说我老婆一口气买了100双袜子。 哎呦，50个裤衩。 我们千想万想，就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当中不包括袜子这个这么基本内容哈。 对呀， 但是这是以量取胜的。 是吧？我不知道我是取了个蜈蚣精啊还是个什么，买100双袜子。你媳妇儿我估计啊。 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 我估计他这已经买了。他就没有， 并没有提出啊， 没有什么提出。 买袜子有什么可需要的？ 对对对对，那肯定是买了100双袜子，这是他无法理解的，对吧？我估计啊，你的媳妇儿不是个蜈蚣精，他就是懒，你知道，懒得洗，脏了就扔。 哦，一次性的。 对，这不是一次性，就跟我一样，就穿脏了，翻过来穿完了，哎。 你还强？那你买50双就够了，你还翻过来穿一次。 所以他呢买了这个100双嘛，对吧？啊， 毛毛说洗呗，能怎么应对呢？这是事后 买回来要、哦、还洗啊？ 事后应对对吧、 啊？ 事后面临的问题比买更难受。 对对对， 他还不像买别的啊，他自己玩就完了，不操心。结果这100双袜子他买、你还得给洗， 关键是自己也没得穿。哎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食品可追溯网点2018年再增1000余家。 7月10号起，北京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每立方米上调 0.35 元。 还有博物馆离孩子们有多远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我感觉毛毛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他一直想要吐槽这个事儿， 还要拍照片。 对，他一直想吐槽这个事儿，终于没有地儿，你知道吧？终于找到地儿了啊！哎呀，这个确实无法理解。你能联系一下你媳妇儿，你问问她为什么要买100双吗？啊，来看一下这个， 说点这个吃饭有关的事啊。 对对对对啊， 对，日前呢，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咱北京呢将继续加快蔬菜零售网点的布局，更好的满足市民的需求。也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呢，相关的部门近几年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的体系啊。去年呢，猪肉、蔬菜这个。追溯的网点分别达到了1778个和2383个，其中呢肉菜均覆盖了本市35家主要的大型 中型的连锁超市的680个门店，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 嗯， 今年要进一步扩大可追溯的覆盖面，另外一个是扩大覆盖的品种，像老字号餐饮体系也将纳入追溯体系建设当中。根据了解呢，今年肉的追溯点再增加600个店，菜再增加600个店以上。 嗯， 新增团体采购单位不少于100家，也就是说单位的消费也要建立追溯体系。 哦， 另外呢，倡导市民通过手机 APP 北京易追溯扫码查询肉菜追溯的信息。 哦，叫北京易啊，字母易， 对， 追溯啊， 对对对， 北京易追溯这个手机 APP 啊， 是是是， 我先都可以来查询啊。 我在这念，你老旁边就像我跟给领导汇报工作一样。嗯， 不错，行，可以啊，我来关注一下一条， 换你了啊。 哎，再来关注一下啊，盛夏来临，蔬菜价格降幅比较明显。 嗯， 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对于后市的判断呢，后期菜价的走势仍然会表现出低位运行的态势。那根据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新发地菜市场的这个土豆的批发价格是每斤5毛到1块钱，然后呢周环比下降了23.08%。除了土豆之外呢，原茄的降幅也比较明显。 这都是我爱吃的菜。 哎，这个原茄的价格是每斤4毛到7毛之间啊，也是环比下降了 15.38% 啊。 对对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预防骨质疏松竟然要从娃娃抓起了。嗯。孩子说，对不起妈妈，不能让我跑了，我骨质疏松了 啊。不过小朋友确实容易骨质也那什么。 哦，来看看。 对吧，通常人们认为这骨质疏松那是一种严重影响成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全身性骨代谢性疾病，尤其是像老年人呀，绝经后的妇女。然而呢，这种沉默的杀手日益年轻化，临床上已经发现一些幼儿或者儿童表现为骨量不足导致的骨质疏松现象。 嗯， 所以北京市儿童成人慢性病防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提醒说，儿童骨量不足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嗯， 如果你不早点干预，未来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哎， 我国绝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钙摄入不足，因而会影响骨骼的发育，就没好好喝牛奶吧。哎，可以让孩子多食用富含钙质的食物，你看，比如说牛奶、奶制品、豆类、豆制品啊，鸡蛋黄等等啊。 哎， 儿童青少年呢，尤其是要避免摄入过多的碳酸饮料， 嗯， 否则就会导致钙沉积到骨骼。运动是儿童这个骨质疏松治疗的重要措施，适当的运动锻炼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嗯， 经常脱离一下地球引力嘛，就是啊。 哎，不过这现在小朋友可能都已经不爱喝白开水了哈，都是喝的各种饮料。 是，你不加点味儿，我不喝。 对， 来看一下。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中考志愿开始填报了啊。我们上周末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北京市中考志愿填报从即日起一直到11号的。就7月11号的下午5点。 嗯， 那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填报中招志愿。据了解说，今年的中招志愿填报分为3个批次，依次为提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和统一招生，总共24个志愿。贯通培养项目招生在提前招生中，这个设置了8个志愿，每所志愿学校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填报，具有升学资格的北京市正式户籍学生可报考贯通项目。按规定呢，考生在志愿填报期间可以登录报考系统修改志愿信息，超过规定时间则不能再修改。建议考生最好不要等到最后阶段再填报，以免因为报考高峰网络拥堵耽误志愿上传，造成报考失败。 早点动手。 嗯 啊。再来说说这个吃水果的开车之间的这事儿。 嗯嗯嗯。 司机得注意吃荔枝变酒驾，如果但是你漱口之后呢就会恢复正常。 哎， 最近呢在这个某市的街头哈，就是外地嘛，一名男子在驾驶货车过程当中，因为天气炎热吃起了荔枝，巧遇交警查酒驾。 嗯， 就吹了一下嘛， 哎， 显示体内还有酒精。 嗯， 交警用呼吸式酒精这个测试仪对驾驶员周某进行了酒精含量的检测，结果数据显示为0啊。 嗯， 此时呢，周某才松了口气。交警部门表示，吃荔枝驾车行驶并不是荔枝中真的有酒，而是荔枝含有大量的糖所导致的，并且为了让荔枝保持新鲜，一般都会加这种冰封啊来保存，密封来保存。嗯，但是这样荔枝就会发酵，产生少量的酒精和二氧化碳。 嗯， 哎，通常呢食用荔枝、蛋黄派等类似的食物，所以产生的酒精只会停留在口腔内，就算是进入体内，时间也十分短暂。 嗯， 但是还是建议你要是开车前尽量的避免吃这样的食物啊。 嗯，总会听我的话，我 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今天说的是您 另一半 啊，都买过哪些你无法理解的商品啊？ 对， 买了哪些东西你真的无法理解啊？特别想吐槽一下。另外 提出来的时候呢，你是怎么对应这个事儿的？ 对，比如说，或者是他们提出来要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如何去应对？ 对 啊，如何去说？啊，或者是如何去做的，好吧？ 所以我们有个听众叫毛毛， 嗯， 一早就发来呢，说爱人买了100双袜子， 哎 啊。总之呢，我们聊了之后说让联系一下他爱人，他说已经联系了，发了个截图，内容是听今天早上的我们出发吧，一会儿就有你。 然后我媳妇儿给回了一个，我听了，回家就没有你了。 那谁给洗那100双袜子呀？ 来来来来，这个毛毛媳妇儿，您听见了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100双袜子到底是为什么？ 毛夫人， 来看一下这个齐峰就说了啊。我媳妇儿买了2件衣服，一件超短款的上衣，就是特别显腰身的 那 种 的 那 啊，是是。 还有一件是大红色的垮垮的衣服，我就不能理解了。我说你有腰吗？你买这个？ 天， 我跟你说， 打起来了、啊 就。就冲你这句话，你媳妇儿真的是啊。那然后他说，哎呀，哦，对，我说你有腰吗？就买这个，看起来瘦，但全是贼肉啊。啊，自己什么样不知道吗？还有那红的，你要穿出去干嘛？你儿子结婚还早呢，哎，我就一次没跟着，你就买这么难看的衣服，你什么眼光啊？就这一次啊，再也不自己去了，我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个事儿。哦，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么一次， 对对对， 说自己买的衣服难看，那行，下一次我买衣服你必须跟着， 对， 好吧？ 行，买不好， 哎，不是我买回来你先事儿 有 吗？ 有绝招哈！ 哎，你跟着我啊！今天加班不行，跟着我去买衣服。 除了互动内容呢，还有很多朋友普遍向你要求，他需要另一半。 哎，好。幸福总会听我的，你听，这幸福总会听你的话。 郭晓霞说：“我来说第一个 啊，好好，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100双袜子第一个。我家这位在网上买过什么护身符 哦。” 真是的， 还在淘宝算过命， 我的妈哟，这都挨不上。这是够气人的，但是花这些钱的时候可能都没事先通知。 对对对对对，这个所以他就无法理解。 要不然你就说事后是怎么应对的吧。 就是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些买护身符的这个啊，就是你想想， 那游戏里买护身符什么用，干嘛使啊？ 什么游戏里？ 那不是游戏啊。 不是，就是现实中的护身符， 在网上买。哎呦， 就是这套东西，你想想，这都是人手拿刀子拿斧子咔咔咔给雕琢出来的啊，然后你把它戴在身上， 哎、 然后 那很可能 觉得 能 保护自己， 就是个纸片儿。 哎呦我天 哪， 你还直接不如去买个防弹衣呢。 不是咱们家里这位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么需要保护自己？ 来来来来来，再来看看啊，还有其他人的啊， 匿名。 嗯， 我的另一半特别爱买什么乔丹鞋，各种版本限量复刻全都买，他买。 哎，终于出来一位女士吐槽自己老公， 还要给我买，他要给儿子买，每次都是一套3双，我根本从来就不穿呢，我。 哦， 那也太沉了。 人家说了一个专业名词 AJ 啊，什么意思？ 哎呦，就专业就是， 我不知道，所以 某个型号啊， 哦、 太沉太重量。 对呀，还花好多钱、他说这些都是资产、有一些限量要四五千一双，哎呀，我真的心疼钱。 我告诉你，他这种鞋买回来真是不能穿， 绝对成不了资产也。 对，就是这种不能穿，你穿了就不值钱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你穿了就觉得不值钱， 对， 真卖的时候也不一定有人要。 没有，这个不，这个就跟收集某些那个限量版的玩偶一样， 对 对 对对对， 就是还是他有一个圈子。他有一个圈子，有的人就要买这些东西，比如限量买的什么，但是你不能穿呀、啊，你穿了就完了。 谁要啊，对吧？ 你除非乔丹真自己穿过啊。 哎呦，买那我也不要。 那个 不是，但是他们真喜欢这个人吧，一般还不轻易出手， 哎， 对吧？ 对对对对， 他买回来就是收着。 你看，哎呀，我看一下 啊， 就是乔丹嘛 ，AJL 带气垫的 哦， 带气垫还这么沉。 各位啊。你看，小绝尘也说了，AJ 等于 Air Jordan 啊，飞人乔丹， 啊、飞人 收藏还真是能变资产。就是你说啥？但是他跟他老婆说的是，我买回来让你穿呀、啊， 或者是你得跟你老婆说明白了，要不然你老婆真拿出来穿了， 说不明白。 一穿走了，老婆一说，啊， 主持人说啊，我媳妇儿就是买毛巾和拖鞋 哦， 遇见就走不动道 哦， 没办法。 哎，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爱好， 对，我只能说不好看。 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买杯子。就家里已经很多杯子了， 杯子还能轮着用，你毛巾拖鞋这 那也能用啊， 毛巾拖鞋这用 对啊， 什么时候用？ 一周一天换一条啊、哎！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咱们聊一聊您的另一半啊，都买过哪些让你无法理解的商品？你特别想吐槽的商品，或者是当比如说 我都 就是当他们提出来买一些无法理解的商品的时候。你一般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 应该说热点了吧？ 说热点， 念一条啊。 嗯， 因为韩卫东说没有机会不理解。我们结婚30多年了，工资全上交。 哎呀， 家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钱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买什么我不知道。 哎， 我眼泪都出来。 所以说，为什么说人有的人过得生活幸福啊？ 嗯， 这就过得很幸福， 难得糊涂。 哎，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看不见， 根本就没让我知道，主要是。哎， 那他用的时候呢？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热点消息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文学家介绍说，7月10号，也就是今天，将会上演大行星金星约会。亮恒星轩辕14的奇特天象， 嗯， 哦，金星要约会啊，然后呢， 就在晚上， 哎，今天晚上10号晚上，轩辕14会出现在明亮的金星附近，到时候呢，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发出淡淡黄色光芒的轩辕14近距离接触，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有条件的公众可以借助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观赏到此次两星约会。哎，公众既能看到金星如弯月般美妙的姿态，又能一睹皇帝星的亮丽身影。哦，轩辕14是皇帝星啊。哦， 这个大鹏你知道吧？ 哦， 就喜欢这天文观测，他就有这个天文望远镜。 哦呦，大鹏啥不喜欢啊？然后那个喜欢天体摄影的朋友呢，可一显身手，将这浪漫的二人转呢给拍摄下来。另外，可能就你可以给他们配上台词，对吧？你看的时候拍张照片，比如金星靠近了轩辕14，说：“皇上，给我买个包吧。”你看我都弯弯了，是吧？上面不挂个包，太可惜了。哎呀， 你这确实像二人转的台词。 哎呀，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 生活方面。好不好？ 好 啊。昨天上午呢，北京市发改委公布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嗯， 其中明确呢，本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每立方米0.35元啊。按照目前本市普通居民用户一般生活用气每户每月10.9立方米的用气量测算呢，此次价格调整后，每户每月平均仅需多花3.8块钱。 嗯。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具体几点，我估计是这样，这个星星它出来以后，它俩靠近了，不会一眨眼就没的。 对对对，这是 它应该是整个、它就是应该就是今天晚上 近再远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啊， 一会儿可以连线咱们那个气象预报员的时候。 但是我估计他说是这样啊，两位，我只看天气不看天象。 不会吧？ 你 咱们一会儿提前 他看天气的，他不会看天象的，这个天象他不会影响，比如说他俩靠在一起就下雨啊，然后那个这可能是轩辕14哭了。 你够了、 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咱们来说一说吧。近日某地学校的一张涉及博物馆的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有人觉得太难，也有人觉得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一环，其中的知识进入考题并不奇怪。对于青少年来说，博物馆不仅是最好的学习场所，也是满足好奇激发兴趣的一个地点。那像博物馆奇妙夜啊，俄罗斯方舟啊等许多以博物馆为题材的电影也曾风靡世界，备受欢迎。环境育人，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承载者，也是最好的教育基地。但是现在却有很多的地方，就好像这些孩子都不去博物馆啊，或者是有的人是无法去到博物馆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曾经呼吁啊，教师教育项目当中应该包括对使用博物馆资源和博物馆教学技术的培训。 嗯， 像在西方发达国家呢，利用博物馆进行教育简直是司空见惯，咱们看电影里经常都有， 嗯， 带着孩子就去博物馆上课去了， 哎， 对吧？ 嗯， 那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其实汇集了人类大部分的知识，在一些发达国家当中，很多中小学乃至大学生都有逛博物馆的习惯。 嗯， 不仅有专门的课程，还有时这个有时候休息日自己也到博物馆里泡一天。 嗯，你看，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建议啊，假期了，带着孩子，您可以多去博物馆转一转。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火，哎呀，我这个微信里边我头一回见有人买这个，我真的头一回见。来看一下，蝴蝶自在说了，我老公买了一匹马，我天，说就第一年骑过两三次，之后两年一次没骑过，我就说他了，我说你又不骑他，你买他干什么呀？他说哈、啊，这马是送你的。买马，你老公于谦吧？ 这还真不好评论，因为这马可不便宜，养活他。 对，我真是头一回听说有买马的，关键是你看啊，他的还有地儿骑。你说他在哪？ 他放马场养着，都是有地儿骑的。 哎呦， 骑这个事儿好解决。 哎呦， 但其实也可以租出去让别人骑。 哎呦，这可不行！你一听啊，汗血宝马，我真是头一回听说有人有买马的。 对，我们这老听卖马的，没听卖马。 哇，你老公强啊！这蝴蝶自在啊，也是位大神级的人。 买了匹马，这是。 哎呀， 这个赵海忠说，我爱人家里有沙发，他又买了一个懒人沙发，我不理解。 他懒啊。 从这个沙发， 他想多一个地方打躺着啊。 大勺勺说，尽量的这个字到底是三声还是四声？在尽量里，他就读三声。 嗯， 对，另一个读法是四声， 无尽、无穷、无尽， 对 吧？啊，来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茴香馅饺子说了啊，我跟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哥们儿是一样一样的。有一天我网购广告进来了，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6700-2877，6700-2877。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7折起， 海尔全品让利，满额送卡萨帝冰巴。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Jenny， 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您的另一半曾经买过哪些让你无法理解的商品。然后呢，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当他们提出来要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商品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做呢？ 对呀、 咱们来看一下啊。哎呦好，刚才我有一条没念完的，回想一下讲的人说了 就是我是跟那个什么，就是一点权利没有的哥们儿是一样一样的哈。到什么地步呢？跟大家说，有一天我网购了一个手机套和一个数据线，哈，加起来不超过100块钱。然后我媳妇儿发现了，就问我，啥？在哪买的？网上。小样，你学会网购了，胆肥了吧你啊？ 一看就是初学者，不知道网购别人能发现、啊、 媳妇儿，这不到100块钱，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你居然学会网购了你， 我觉得现在这个应对、你看齐峰、你刚才不是说什么轩辕十四和那个金星对轩辕十四说、皇上买个包吧、齐峰说买包、 皇上驾崩了。哎呀，好，来来来， 包就加包。 再看看你那里还有什么？ 那个先生说，我觉得我先生要买的东西，我都挺不能理解的。 哦， 我们家最近在装修啊，你都能直接挑一个，他就是随便挑一个就破坏整体效果的东西，比如一屋子日式小清新嘛，他能建议你买个红木的榻，我满脸问号。我觉得他都是冲动消费，我就告诉他，你出去溜溜，溜溜别的，看看别的，也许你就不喜欢这个了。一个星期以后，你要是再喜欢，再想买，我就不挡着你，咱就买。 哦， 屡试不爽，基本上都没再回头买了。 哦，你看人家的应对方式， 就是、 就当 对对 当遇到他要买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的， 用一个缓兵之计。 缓兵之计，他可能就是脑子一热想出来的。 让他冷静冷静。 你出去冷静冷静，好吧？你一个月以后你再回来，好。 一个月以后就找不着了吧？这地儿，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其他朋友， 童话说我们家那位就是杯子控， 然后。 家里已经买了很多杯子了，但无论到哪儿看见杯子就走不动。 哦、 你这不算什么，我看见一个爱买手电筒的。 什么东西？就手电筒。 对，糖糖说她老公有个爱好，就是喜欢买手电筒，见到手电筒就像他看到耳饰一样，两眼放光。 哎呀， 但没关系。 没，为什么？ 我老公也没买什么特别让人难以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钱。 哎呀， 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在我手里。 哎呀，好好。 所以只能买个手电筒。 人老公 说好歹是个家用电器。 这老公说那别人都盘手串，我买不起，我就盘个手电筒吧，至少我一开开关它就亮啊。 我跟你说，那手电筒还真是分很多很多很多种种类。 哦， 对 哦， 就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多。 火、 大大小小的。 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张子健的说。啊，对， 七剑说，七剑说，老婆现在把家里弄 换个人， 超级现代化 哦， 烤箱 哦， 电烤炉 哦， 烤面包机 哦， 烤面包片机 哦， 这有什么区别？各种机器， 哎呦呦， 买回来也不用，天天落一大层灰，我还得擦。 我就发现怎么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呢？就是我们家里也一堆什么什么， 你家也买啊？ 就是面烤面包机 啊， 烤箱，那个什么，还有什么？ 你们家没买 各种什么打蛋机？ 烤梯子的吧？ 就是各种的机器。 没起一炉子。 哎呦我天哪！给 打蛋机 啊，就是那种打鸡蛋打蛋机吧？ 不会拿筷子就打了呗？不行， 哎呀，你这不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称蛋糕做蛋糕用的，叫称几克几克的那个小秤。 电子秤， 电子 就比如说可以盐几克，那个奶油几克。 不是，那你吃上蛋糕没有？ 啊，吃了一回，刚买回来就试试，还烤糊了，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见他烤过啊。 弟妹，你听节目呢吧？ 真的， 那也比这位。如果我是陈奕迅说，我媳妇儿买食用油，买至少三种品牌都放厨房里，然后换着用，我就不明白了，这有什么区别？我都无解，这是不是病？这是不是得治？ 哎，不是，我告诉你啊，陈奕迅，我跟你说哈， 这 是这样，你老婆肯定是被某品牌的广告给诱惑了，或者是给他给迷惑了，因为曾经有一个品牌的广告。他打出来的口号就是叫不能只吃一种油， 要油要同时吃三种油吧。 对，他就是说油要混着用，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吃一段时间这个，反正这是某品牌的广告语打出来的。我觉得你媳妇儿，你不信你回家问问你媳妇儿，你说是不是你看了这个广告所以你才买三种油混着用？ 这有什么道理呢？这个 不就是这个，反正人家推出来的就是什么 三花聚顶， 哎，什么1:1:1什么东西的啊？ 哦， 你想起来了吗？ 自己在家配比呀、 啊？哎呀，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给您们一个机会啊，你们可以吐槽一下，说一说您的另一半都曾经买过哪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说一说，当他们提出来要买你无法理解的东西的时候， 对 你一般会怎么做？ 这话题怎么来的呢？一会儿回来给您说说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见，接下来是 说说体育， 哎，体育方面的消息 啊， 首先来关注这样几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温网吧。2018年温布尔登锦标赛进入的第七个比赛日，在这个超级星期一当中呢，这个世界第一纳达尔以6-3、6-3、6-4力克捷克左手大炮维塞利，时隔七年再次进入温网八强。亚洲一哥锦织圭经过这个四盘苦战之后，以4-6、7-6、7-66-1逆转，从资格赛突围的古尔比斯，生涯首次闯进温网八强。 在这个足球和这网球上哈 啊， 日本还确实是在亚洲非常领先， 没啊， 咱得努力，让高磊加油啊！这 哎呀好，磊哥那个腰间盘突出，我天！ 一使劲没准打回去了。 哎，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说一说国安有一个消息、 哦、 很有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奥古斯托在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就是1-2输给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呢，唯一一个进球就是来自于咱中超的奥古斯托，也就是咱北京国安的外援。 对 啊，那这个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呢，中后国安的总经理李明就谈到了巴西国脚奥古斯托。李明认为说，巴西与比利时的比赛当中呢，应该给奥古斯托更多的出场时间。而且李明还明确的还说了一个事儿，就说欧洲啊有球队报价奥古斯托，报价多少钱？ 要买他 1600万欧起。 哎呦。 我们终于啊，除了保利尼奥之外，终于我们买了一个球员以后又被别人有回购的，然后呢还涨价了的啊哈。而且这个球队啊，欧洲球队为了追求这个奥古斯托，曾经去了还曾经去过奥巴梅扬的家什么东西的啊。 哦， 哎呀，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他们那不没什么钱了吗？ 谁？ 欧洲。 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怎么说呢，这就是显示出一种，就是中超啊现在越来越多，就像刘建宏说的啊，说以前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感觉它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嗯嗯，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对， 不但四强球队中还有中超球员，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很多这个像那个中国的球员奥古斯中超的球员还都进了球，其实包括还有一个你像韩国队的金英权也是在一场关键的战当中打进了进球啊，所以中超一开始反正 大家会有一些吐槽吧，但是我觉得一是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能够有更多的球星来到这里，也确实对中超是一个提升。 我觉得不光是用这些球员哈，能让他带动整个中国足球的发展， 哎， 这也挺重要。 你得用好他，让这些球星来了以后啊，别光让他上场踢球， 哎，对， 你没事让他去教教课。对不对？ 或者是让其他球员主动跟人家学学。 哎，这个对，主动学是肯定的，慢慢偷吃也得偷吃学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几个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下，当尴尬成为一种习惯，金花温网表现折射出了整体的一个困局。 对，随着这个独苗正赛在第二轮不敌世界第一大满贯新贵哈勒普呢，中国金花在本届温网单打征程就全部结束了。 嗯， 声势浩大的来啊，这个悄无声息的走，这大概是存在感最弱的一次温布尔登之旅了。 嗯， 相比之下呢，李娜携家带口抵达温布尔登参加这个元老赛，从出发到赛前训练所到之处仍能迅速成为焦点，让人不得不感慨，都四年过去了，金花的门面还是得指望李娜啊。相比于法网、澳网，这个是他的冠军之地，温网对李娜也有别样的意义。因为四年前呢，正是在这里输给了斯特里科娃，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战。对于李娜呢，这四年的生活翻天覆地了。 对对对对。 而对于仍在寻找下一个春天的中国金花而言，温网的成绩就是金花们这四年的一个缩影啊。 嗯，哎，我要纠正一下，我刚才确实说错了。有位听众呢一下提出来，因为我刚才看错了，我说了一句说是为了追求这个奥古斯托还去了奥巴梅扬的家，是因为我一开始我看成了是为了追求奥古斯托去了奥古斯托的家，后来发现哦，他去的不是奥古斯托的家，去的是奥巴梅扬家啊。 这是两码事儿。 奥特 F 四也说了，说这个奥巴梅扬的家里，那是因为国安在冬训的时候想引进奥巴梅扬，李明他们亲自去了奥巴梅扬家里，和奥古斯托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奥特 F 四啊，对对对，嗯，来看一下。 当时你也不咋明白呢。没，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看串了啊。来看一下，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就是您的另一半都曾经买过哪些您特别想吐槽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当他们提出来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是怎么应对的呢？ 对，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来看看大家都还想吐槽哪些事儿。嗯， 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还是得说一下啊，我差点就忘了。早起呢，我们也和沟通之前的话题不是那么满意。 对对对， 在不断的沟通的时候呢，我突然想起来，哎，我说大帅，我这儿那个发现两个那个珍珠耳钉， 哎呀， 挺便宜的， 嗯 那个黑珍珠特别漂亮， 哎 不贵，2000多，要不然你给弟妹买了这个看看怎么样？ 对， 没想到，正在喝酒酿的大帅，不是酒酿，就是反正喝粥的大帅，突然听到这消息之后，手一松，粥碗就搁身上， 哎呀，这太吓人了， 就2000多块钱， 没事儿，没有，我其实是特别不能理解。我这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男同胞跟我是一样的。 每个人不一样嘛。 对，我其实特别无法理解女人对于一些钻石啊，些什么就是这些石头类的东西的喜爱，就是在我看来它就是块石头，因为我真的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喜爱它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就不 能 理解。 那你能理解对手电筒的喜爱吗？ 是无法理解。 对，一样，所以每个人不。哎，但是弟妹，你好好给他上上课。 但是我 2000多粥碗就粥了。 没有没有，但是我特别要说一下啊，轩轩，这是一位就是3年级的小学 生 的听众，他跟我们说，我据我看来，轩辕十四应该在金星升起后大约30分钟后升起。 我的个妈！ 我的天哪！哎，我跟你说，你们现在的知识量绝对比不过小学生。真的，我有时候别说跟高中生比了，初中生咱都比不了了，真的，这太强了啊！哎呀，天哪，厉害啊，轩轩，厉害！ 谁说？申健说，我替我媳妇儿说吧，昨天我买了一个煎饼之后。 这是你也说到你媳妇儿买了个煎饼铛是吧？ 不是，他替他媳妇儿说，他昨天买了个煎饼铛，就是他自己 买了自首了啊。好 啊，那你是要摊煎饼给媳妇儿吃，还要开展副业呀？ 来还有一位叫唐就说了啊，我媳妇儿，你们必须得念这个啊，必须得念。我媳妇儿非要买个烤箱，好吧，家里钱都在你那儿，你就买吧，你有必要跟我商量吗？对吧？然后烤箱到家之后，烤了一次烤白薯，就一次烤白薯，关键是烤完白薯忘了吃了，然后烤白薯就坏在了冰箱里，最后还是我发现的。 烤白薹坏在了烤箱里。 就是你买回来以后，你就用一次，我也没意见。 实验性的。 但是咱用完这一次，咱们能不能把烤的东西吃了呀？ 产品不太尽如人意呗。 哎呀，我就觉得是这样啊，唐，如果媳妇儿长成这么漂亮的话， 爱干嘛？ 她做什么爱干啥干啥。 小曼说，我们家那位在网上买了一条异域风格的各种花纹的裤子，很少见到男的穿这种裤子呀。收到以后试了一下，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呢。心想您怎么上街呀， 异域风情的裤子、 等洗完之后缩水两个号，我穿正合适，直接送给我了、今儿我就穿这上班了。 哎呦，你说你故意给洗小的吧？ 你理解了吧？ 为什么这条异域风情的裤子你老公穿就不合适？你今天不是穿出来了吗？你能给我们拍一下，我们看看就这条裤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多么的异域。 什么异域风情的裤子女人能穿男人不能穿？ 花裤子呗， 苏格兰裙。 那是裤子。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一组资讯啊。上周末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欢乐开幕，著名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再次为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开幕，辉煌奏响春之声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卡门序曲、铁匠波尔卡、1812序曲等经典曲目。 那资深的节目主持人、乐评人、编导演张树荣担任了开幕式的主持。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徐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今年的艺术节当中除了精彩的演出，首次推出的朗诵吟诵夏令营和胡琴夏令营，胡琴夏令营。今年艺术节呢还邀请到了单霁翔院长，这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了，和田壮壮导演等名家参加这个讲堂的活动。所有名家讲堂免费向公众开放啊。那据了解呢，中山音乐堂这个八喜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家将会延续到8月31号，这个活动期间呢，呈现75场精彩的演出，10个特色夏令营，10场名家的讲堂。 对不起，我没有忍，干嘛倒 抽一口凉气， 我没有忍住，就在你刚才读新闻的时候，我打开了微信，我就看到了小曼那条裤子。 那你读我也看一下。 这样，我一会儿咱给设计个关键词吧，叫小曼的裤子，或者叫回复个裤子给大家看一看。 哎呦妈呀，这个男士穿这我也是倒吸了一口凉。 是不是？我估计很多人肯定 好奇。我来做这关键词 啊，你的关键词啊，就是大家一会儿可以回复裤子，然后来看到底小曼她老公是买了给自己买了一条什么裤子啊。来看一下，这个日前呢，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截至到2018年的6月30号，中国电影总票房是320.31亿元，同比增长 17.82%， 国产影片票房是189.65亿元，同比增长 80.1%， 内地市场共产出票房过10亿元影片9部，其中国产影片5部，票房过亿影片41部，其中国产电影19部。好，再来关注一下由青年演员刘冬庆、刘畅、于莎莎主演的悬疑刑侦剧《法医秦明二：清道夫》正在热播当中，截至目前为止网络播放量已经突破10亿。还有在2014年完成第三季巡演之后，新一季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将于今年底回归，并在北京进行52场演出。 你知道这个妈妈咪呀什么意思吗？意大利语。 不就是我的妈呀， 对， 是吧， 各地都不一样，比如合肥，我的个妈嘞， 哎呦。 青岛话怎么说？ 亲娘。 哎，你这个按方言说其实就特别有意思，对不对？如果这个音乐剧叫齐宁、啊、 齐宁 迎来第52场演出， 各位可以看来看一看啊、嗯、意大利的音乐剧齐宁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大家现在都在互动裤子好吗？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韩浩问在哪儿互动啊？说就是在这儿互动啊。各位，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 这个裤子发出去之后， 对对，您只要回复裤子就可以啊。这个回复裤子就可以看到这个小曼她老公给自己买了一条什么裤子。 但是很多像刘广亮说，我就喜欢这风格啊。 哦 啊，然后尹建宁说挺好看的，东南亚风。我去巴厘岛旅游的时候还买过类似花纹的男士裙子呢。 但是让我绝对不会穿这种 裤子。他在旅游地不突出， 对对 对, 对 吧？哎，对对对，你就看、嗯、在海边穿着泳装很正常。嗯嗯、你要现在走大街上呢，就感冒了呗。嗯、啊、 哎， 然后这个工人也说啊，这不是在东南亚地区经常穿的吗？ 对， 那是在东南亚。 来看看啊，咱们说一下温妮，说我老公就爱买鞋，有时同一款式的鞋呢，一买就是好几双。家里原来的鞋柜都被他装满了，后来呢又买了个鞋柜啊，我老公霸占了鞋柜的1/4，我和孩子两人仅占1/4。这哪是个，就是一般都是女人买很多鞋不是吗？ 那运动鞋那个就不是吧。 哦， 对对， 也是也是也是啊。 那你这些都不行、 嗯、 你看严火火， 嗯， 我老公每次想买东西都要考虑一个月以上。 哦、 我真的很不理解、 嗯、 想买就买呗，没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看啊，还有那个这个什么啊，还有一位朋友百森说了，我给你们总结一下吧 啊， 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听完了以后呢有两个感受，第一，估计今晚回家都会打起来，第二，听了这期节目我觉得我爱人买什么都不算什么了，我很安慰啊。 对，其实我们就是让大家发现都有这个爱好、啊 哎、对，其实你会发现 和谐相处， 你会发现就是一吐槽就发现其实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对对对，都有本难念的经、 对，就回家就别吵了。 艾米丽说，我最不能理解就我老公买的鱼竿和鱼标。 哦， 这个鱼竿贵的18000的都有，特别不理解，每次都 都有撅了的冲动。别18000就别撅了， 别撅了，对吧？你这一撅，这可不是打折的问题啊， 这真是折了，这个、哎、不是折的问题。哎，广告来了，广告来了。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凯瑞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仙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4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苏宁夏季送清凉， 7月13日至17日，家电七折起， 节能补贴最高800元，30天包退，365天包换。 苏宁空调快速送装，省钱省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 啊，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嗯，先来说一下北京。那么今天白天啊，这个北京呢预报的是北部还有西部的郊区啊还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由于昨天夜间这个昨天白天这个降雨啊，空气湿度是明显的增大，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天空还有一些低云的覆盖，所以整个来看呢，白天呢也不排除啊会出现一些阵雨，但是雨量不大。对于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重点呢还是就是山区要注意防备啊短时的强降雨。从气温情况看呢，现在8点多啊，城区的气温一般在23到24度，今天预报呢最高气温为30度，最小相对湿度啊也在50%以上，所以今天白天总体感觉还是潮湿闷热的一个天气。重点呢就是说从今天夜间的后半夜啊，在这个山西有降雨云带将翻越太行山啊，东移影响北京。从明天清晨开始啊，西部郊区将率先开始出现降雨了。在偏南暖湿气流的配合下呢，北京将迎来一次啊全市性的密集型的这种降雨。这场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夜间呢才能结束。目前判断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部和北部郊区一些地方会出现暴雨。所以明天外出呢，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前往山区游玩啊要慎重，最好就是不去了。近期啊，这个北京也好，华北地区也好，包括全国的天气也好，天气都比较复杂，而且明天呢第8号台风啊还要登陆我国的华南沿海，尤其呢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登陆，这些地区呢也会带来啊大风大雨，所以明天这个前往南方旅游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了，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再见，全工。 再见。 哎，好。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 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下路况。那么受到外事活动影响呢，即将在三里河路北向南长安街一线西向东方向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稍后呢在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也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东西穿行车辆呢请您要注意绕行。另外呢，紫竹院路紫竹桥西西向东有两车的事故，后车拥堵。还有呢，是在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渠门桥北向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西五环廊伐西桥到衙门口桥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这个音乐特别适合今天这话题， 哎，是吗？ 我这都得争执。 你买这干什么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您的另一半曾经给买过什么？这个怎么说，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是 或者是当他提出来要买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的时候，您一般都是怎么来做的呢？ 嗯。 自强就说，就是我老婆就买那个咖啡馆那杯子，哎呀，没完没了，他没完没了出，我老婆就没完没了买。 哎，好， 这行也是自成的一个圈， 自成一个圈，就是有人收集这种东西。 对， 来看陈蝶还说，大帅等着你问气象专家关于今天晚上星座呢，你怎么忘了？我不是忘了啊， 不是星座， 是那个人家专家刚才我们提前沟通了， 说 确实是天文和天象 俩学科， 俩学科它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没得问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阿碧摇篮网就说了啊，我老公喜欢买银饰，你老公喜欢买银饰？ 有，他酷的那些男士 啊，说那种重金属的，比如藏银啊，而且一大堆，特别沉，特别不能理解，就是看起来跟铁的一样，成天挂那么多那么多玩意儿在身上，你累不累啊？每次出门他比我还磨叽，挂半天银子，你知道吗？啊，戴半天 银子， 哎呀，我都怀疑你出汗不生锈吗你？你10个手指头都能戴11个戒指，有一个手指头戴了俩，我实在是理解不了。问题人家还当宝贝呢， 你听着真矛盾。 你老公可是够潮的呀。 是 吧？这个出门，这真的是10个手指头戴11个戒指，哇！ 哎呦，这个着怎么弄啊？ 你老公每次出去戴这个防身吧，都是 又只要掉一个，可麻烦。 哎呦， 这样啊，刚才很多朋友想看那个花裤子没看见，因为发早了，我还没做完呢嘛。 嗯， 现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除了互动这话题啊，另一半买过什么你不理解的东西，你也可以发裤子两个字，看看这个。 就对， 男士买， 记住是裤子，因为我们现在平台上出现了很多词叫裤了，裤子少根横 得有裤腰带呀、啊、对不 对、 嗯、 对 对 对。 司机说我老公总说不能再给儿子买玩具了，然后每次走到玩具区、啊、儿子没怎么着，他先走不动道了，然后就问儿子你想要哪个，爸爸给你试试。 这一看啊，就是老公玩心很重，对吧？嗯、啊，还有对， 有还有掺和事儿呢。小龙蚊子说啊，我非常支持买马的那位朋友，我也喜欢马，有条件我也会买一匹小型马的。 哎呀，我其实我也很喜欢马， 嗯，对。 但是真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其实真的特喜欢马。哎呀，你 马， 哎，你那 其实钱 你老公那马，要不然是这样吧？你老公你一般在哪骑马？然后我要不然组织我们听众去你家骑马。 马不行了，我跟你说。 太阳说了，我老公最喜欢买各种饮料，特别是新出的没有喝过的。结果你可想而知啊，他由于做了饮料试喝员之后，体重剧增，后来人家就减肥跑步去健身房。 哦， 你别说，还真有效果，减掉了40多斤。 哇！ 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毅力啊？他说，减肥减下来以后，我就又可以喝饮料了。 这起哄的是时候啊！ 哎，你老公赢了，我跟你说，你老公真的是拼了。 真爱，就体内是不是缺少这个？ 不是，他这是就像有的人爱闻那个叫什么臭肥皂的味道啊， 臭肥皂是什么？ 对，就是以前有你可能都没见过，就用猪肉和猪油做成那个叫胰 子、 啊、 对对，那我怎么没见过呀？ 哎呀呀呀，你还竟然见过啊？ 这我还玩过呢。 嗯，好， 好，就不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有很多人就喜欢闻那个、 啊。对对，有的。浩杰说啊，从侧面调查出了掌握财政大权的男女比例问题。 来和我那个浩杰说啊，我说我媳妇儿不能理解我的吧，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说了，我已经彻底放弃了。你要不说说吧，就说说我媳妇儿的手段吧。4年前我喜欢上了这个东西，就跟媳妇儿商量，把理由和好处都阐释得非常充分啊。那时候呢恰逢媳妇儿刚怀孕啊，媳妇儿说等宝宝出生了你再买 啊， 然后我就同意了、 啊、 宝宝出生之后呢，她做完了月子一切稳定之后，我就再次提出说哎，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了呀？ 啊 媳妇儿说孩子还小，要照顾离不开人，买了你也用不上啊，等孩子大点再买吧。啊，我点了点头，觉得说的有道理。 对对对， 现在孩子3岁了、 啊、 媳妇儿说哎，等孩子上学你再考虑考虑吧。哇，媳妇儿这消耗战直接服了，我现在彻底放弃了。这期间还遭受到了来自我表妹的暴击，说哥啊，你连2万块钱的主都做不了啊，我那一哎呦那一脸的嫌弃哦。 但是他没说他到底要买什么啊， 他说放弃了，他不说了。你想想哎，一个东西 内心都不能， 2万块钱左右，我们再猜一猜，2万块钱左右，首先比如说没时间你是玩不起这个，就是没得用的，说得有时间用，这是个什么东西？2万块钱，一个男人喜欢的， 2万块钱舍不得是正常。你没听2000块钱大帅还把碗废了呢？ 我是说可以从这推、 哦、推出来 推理上、 哦， 这到底大概会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男的， 那这猫王说，我老公买了一个1米多长的带驼的杆秤。老式的 哦， 买回家之后还给藏起来了， 为啥呀？ 后来就被我发现了，现在大秤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不是，你老公 可能是老 买个秤干嘛？ 老物件吧，是不是觉得？哦，这个1米多长、哎、这个秤可不小。 是这样，你先别给他撅了啊，他可能买的是个古，他可能是买个古董。啊，你研究一下，我觉得正常的话不会没事给自己买个秤跟秤砣放家里的，对吧？这个秤一定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位新朋友 CC 说了，CCCC 就说了，哎呀，我老公啊什么都爱买，我们家冰箱永远是满的，什么瓶瓶罐罐海鲜速冻食品，每次一到双十一六一节啊，什么六一八等等的这个节日，我老公就说、 哎、 咱得把冰箱的东西吃一吃了，又快到抢购的时候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家 男是这样， 哎，各种家电衣服他从各种网站买，光室温计我们家就4个。 你们家大吧？这必须得大呀。 你们家是不是得就进去以后都得坐公交车才能到卧室是吧？说我们家一年各种快递好几百件啊。 这男同胞对这个这么大爱 好。哎呦天哪，这个好、 哎、 真强。 他不是最近出生的人吧，有这爱好。这样啊，该进入新闻时段了。 对对对。 大家可以继续说说你的另一半买过什么东西、哎、你不能理解都。 对对对对、 啊。我们现在已经见到各种不能理解，我都不能理解。 买个大秤、哦、好，来接下来时间咱们说新闻。 嗯， 好，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汛期呢，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 哦、 啊，汛期旅游高峰期还有这个暑期三期叠加、 哎， 气象部门提示您要出行注意安全。 对，刚才我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工程师哈，大家也听见了，当前南方北方都是正值主汛期， 嗯、 台风还要登陆这个浙江。和那个福建地区 的，嗯， 加上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民众出行安全风险就加大了。 嗯， 中国气象局就表示呢，全力要做好汛期重点旅游区域的气象服务。 嗯， 同时提示民众出行必须密切关注天气，防范突发的灾害。 哎， 多看看没坏处。 对对对。好，另外再来说一下北京欢乐谷第12届暑期狂欢节日前开幕。本届狂欢节呢将会持续到8月26号由什么荒野行动真人吃鸡啊、水枪狂欢节电音综艺秀世界风情劲舞以及全新开放的四期甜品王国等重点内容组成。 哎，这个水枪狂欢节感觉不错哈。 哎对，我挺想去玩。 水枪咔咔咔咔。 对 对, 对。 穿着那个。东南亚风情的裤子， 哎， 就合适了。 哎，小曼她老公赶紧去啊！ 她老公已经穿不下 了。老公说现在原来买的正好，现在变五分裤了。来， 咱来看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再添龙凤胎大熊猫宝宝。 嗯， 哎，这个最新消息啊，大熊猫庆贺近日成功产下一对龙凤胎大熊猫宝宝， 嗯、 大崽出生的这个体重117.2克，雌性。嗯，小崽呢是出生体重140.8克，雄性，或者雄性是够胖的， 还是这还是龙凤胎啊？ 嗯，这是7:53生的啊，7:53生了大的，8:15生的小的啊，这已经是庆贺第三次产崽了。经验丰富的庆贺表现出极强的母性。截至目前呢，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2018年已经成功产下9只大熊猫宝宝，其中包括4对大熊猫双胞胎。哦，人家有这基因。 嗯， 大熊猫庆贺普希号5537啊、来自庆庆名门大家族。 哎呦嚯， 眼圈圆润，是庆庆家族的颜值担当。 哎呦，你看这都有族谱的，这都。 哦，现在是这样啊，庆贺产下的一对双胞胎呢，已经被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为全球动物大使。 哎呦， 还向全球征集了名字，取名为琪琪和点点。 哦， 今天呢，庆贺再次产下这龙凤胎，最近这龙凤胎呢，琪琪点点也就有了弟弟和妹妹，现在还没有起名字。 厉害厉害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资源税外币折算规定。 根据文件规定，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如所得为外国货币的，应当按照填开完税凭证的上一月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如在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的，对已经按月或者按次预缴税款的外国货币所得不再重新折算。对应当补缴税款的所得部分，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在计算印花税时，如应纳税凭证所在金额为外国货币的，纳税人应按照凭证书立当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计算应纳税额。 在计算资源税时，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销售额的，应当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其销售额的人民币折合率可以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一号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纳税人应在事先确定采用何种折合率计算方法，确定后一年内不得变更。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会详细围绕企业所得税为大家介绍外币折算规定，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税种外币折算方法。 the sun and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gonna take a light. 来看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啊，都另一半都买过哪些你无法理解的东西啊，包括他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跟你商量你会如何应对啊。咱们来给，只有有一位叫燕子的啊，只有一句话，我们 这但我们俩已经不行了。 对，我老公最爱买锅。 这个 我估计他可能是想去玩吃鸡。 这个真的是那个太占地方了，你不一定沉 是吧， 对吧， 锅呀， 锅 啊 不是买锅， 还背锅， 他可能吃鸡吃多了，你知道吧？ 那个就是他们出国的时候， 嗯， 书包里背一锅盖，然后就被人、那个海关要求拿出来，说这是什么东西？拿出来之后，外国人说这是锅盖， 嗯， 那你锅呢？说锅占地方，搁行李了，锅里边还能放东西，所以锅盖和锅分开放，背着锅盖出门。 来，再来看。 水说了，我老公啊是葡萄酒控， 嗯， 天天跟那看葡萄酒，看到心仪的就想买，买完之后就说哦不能再买了啊，什么时候喝得完呢？这个，可是下次还买。喝完葡萄酒还喜欢留着酒瓶和酒塞子，酒瓶摆一地呀、啊，还跟我说看多有趣。我之前还说说他，可他说媳妇儿你怎么能不支持我呢？你不也喝了吗？现在我啥都不说了，反正收拾屋子的时候他就跟那儿默默整理吧。 哎，好， 看、哎，我觉得那句最逗了。看多有趣， 是吧？对，收藏酒瓶啊， 就喜欢的人觉得是有趣， 对， 不喜欢的人觉得更加厌恶。 对，再来看一下啊，明妹说了，我家先生呢买了一个手膜，摆在家里的柜子里，特别吓人，我就给他藏起来了。确实有的手膜啊，但是呢，他发现以后总能很快的给找出来，反复多次之后，我就不藏了。可是每次在家，我无意中看到这只涂了指甲油的手，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再后来我就让他从此失踪了。 来了一个。 我不是藏，你给我翻出来吗？ 对， 小样，哼， 毁尸灭迹了。 在我的家里、哎、还有我做不了主的。 那个确实有点，就是猛的看到是有点吓人，如果就是一只手摆个造型还涂了指甲油、 对手膜啊。 哎呀，赵海忠说，我吐槽一个，我们家馒头花卷包的各种饼都是我蒸我烙、有一天我们家那位他买了一个揉面机，我说你买这个嘛呀，他说我做西餐史、也没见他做成功过呀，关键揉面的过程我很享受啊，你这不剥夺我 吗？对，你唯一能干的这个事儿就是揉面了啊。来，那个还有很多朋友，不是刚才说了一哥们儿没好意思说20000块钱的爱好吗？ 啊， 很多人都在猜， 猜什么呀？ 相机， 20000块钱买个相机。 赵斌，然后还有那个飞翼，还有奇峰，小面儿，一剑神，彭辉猜的，赵老板 iCat 猜都是相机，还有李敏。 20000块钱买个相机，是不是 就是摄像头或者镜头、 镜头有可能 什么的、但是我估计可能20000多，哎，那个5D 兔现在多少钱了、 你要买相机老婆肯定支持，那不就给他照吗？ 不一定，老婆才不管是给谁照，用手机照样给我照，我主要是关心钱。 你是不是跟弟妹提过这事 儿？哎呀，主要是他提过。哎、那个浩杰，你可以跟我们说是不是相机，好吧，你跟我们说一下、 讲一讲啊。这一匿名的哈，说去年装修老公太忙了，我是主力，家里硬装软装家用电器什么都是我买的，家具、千万商品当中选出来，马上快竣工了，老公说他要买电动窗帘，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啊。 哎呦， 他都这么说了，我就同意了吧。 哦， 可是我真不知道， 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用电动窗帘。 哎，不，你这个你用了，就可能你也会喜欢。 用了，他说了，一开一合，两面一起动，非常不方便。我想打开半扇，怎么办呢？ 哦， 哎，这电动窗帘不高级，看来 也是。 你应该能有一半能动的，对不对？ 对，是啊，哎、这个倒是个问题。 你看看，就用了的人才知道这个问题、 好，哎，笑笑妈说了啊。孩子爸爸特别喜欢包，每次 孩子爸 喜欢包。今天这节目简直了， 哎呀，大开眼界。 哎，说这个自从每次看上之后就说，媳妇儿啊，你看这包好看不，给你买一个。 哦， 美其名曰给我买一个，然后他就一直在背啊。后来解释说，太贵的包我不舍得给我自己买，只能挂在媳妇儿你身上了。 就是把账挂在您身上了，包是在他。 古代有一句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哈。 莫非说的就是您家的情况？ 你这个是 这叫什么？挂着羊头我买给，也不能这么说啊。 不是，关键是忙里偷闲，我刚才听到，我跟你们道声辛苦，我说说我老公 啊， 特别热衷于买户外用品 啊， 草坪垫、折叠躺椅，还没记性，老买虫了，想买就买，根本不商量 啊。 关键用不上几次，家里车后备箱都装满了 啊。 有时候在家有沙发不坐，非打开折叠躺椅在家躺着。原来让他管家，可他老也记不住银行密码，之后我就接管了。我买东西热点转换快，特别没谱，我老公都记不住我买什么了，每次拿出来他都一脸懵，哈，这什么时候买的呢？ 你们两个人这就这脾气性格 特别搭配， 家里可以开个超市了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今天啊这个也不说奇闻异事了，这么多朋友发过来的，对吧，咱们就 这就是奇闻异事。 哎，对，我们就大家一下，刘伟猜浩杰那个是摩托车， 两万买摩托车，哎，倒有可能， 有可能啊，可能还有几个买摩托车。我们来看一下，浩杰公布了答案，他说不是相机，就是两轮燃油机动车 啊，那就是摩托车， 就是摩托车，啊，还是说的这么洋气啊，两轮燃油机动车，那不就是一摩托车吗？ 两轮燃油， 对对，还说的这么洋气， 坏了的拖拉机。 啊，来来来来， 这是 Melin 说，我也是，我贼爱手电筒， 嗯， 从小的时候就喜欢， 啊， 人家在北戴河都买海鲜、买贝壳什么的，嗯，我就买了几排小手电，就这种小的手指灯，啊，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头灯啊，各种手拿手电什么，家里一堆的，哎，这也单是一个圈，就专门买各种 各人，每个人的爱好真不一样。 哦，你知道，还我咱们同事有一个人， 嗯， 爱买耳塞。就是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耳塞啊， 因为耳塞分为不同的耳型、大小号、长短，那个塞的程度就隔音的程度都不一样。有一个专门有个耳塞网， 谁？这是谁喜欢买耳塞？ 郭兆龙。 哦， 因为他睡眠特别轻， 哦， 他需要耳塞，但是这也是一波，哦，哎，所以你发现什么都有那个， 嗯， 一波人哈，今天就是同好会了，哎，我感觉。 对对对，来看一下，浩达实业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儿互动啊。好，再来看，前年我老公背着我在结婚纪念日买了一个榨汁机，还挺大的，美其于名曰让我和闺女养生。就在昨天，他给我们榨果汁，放了胡萝卜、梨等等。结果我闺女还有我， 这个不能了。 第二天上吐下泻，现在还没好利索。是 这 样，啊， 这跟机器其实没什么。 是这样，李燕跟老公说一说， 啊， 买榨汁机以后啊，还得配一本配笔书，好不好？ 而且 咱不能什么都往里扔啊。 榨汁机得刷，你这都放了两好几年了吧？ 嗯， 你到时候清洁了没有？ 哎呦，好， 这个老高兴说，我家女儿头几年就买了一整套烘烤用品，就说，就说用多少了吧，反正占了厨房很大的空间，关键是烤出来食品自己吃了增肥，吃不了还得送人，又费功夫又费钱，现在已经不烤了，烤箱都卖了，还爱买袜子，他也爱买袜。 哎，怎么这么多人 吐槽自己女儿的？ 对， 这是妈妈说。 对对对对，哎，那毛毛，你媳妇儿回答你了吗？到底她为什么买100双袜子啊？这还有美腰大人说了，我男朋友买了一辆新车，从提车前的一周开始就买了好多车上用品。哎，就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尤其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经历。 他对车有爱啊。 就是，不是，包括女生，就是在刚买新车的时候，你都会买很多车上用品，真的。但是你后来发现热度就减了，说从提车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月了，隔三差五给车买礼物，狂热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买化妆品的程度。突然我发现车才是他的最爱啊，成为他的车，好幸福啊，难以相信我有生之年竟然和一辆车在吃醋。 你这不算什么，你听我这条。东说了，他买了个淘宝店。 什么？谁？ 他老婆买了个淘宝店，把一个盘了一个， 把那个店给盘下来了。 对，然后还花了5000自己刷单，自己花5000刷单，最后一单没刷，一件也没买出去。这个买到了极致啊。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买过马，买过锅， 买过秤， 买过秤啊， 买过电 啊，买过手电筒啊，还买过淘宝店。哎呀，今天这个确实是经典了啊。再来看一下，啊， 这还只能念一两条了，时间太短， 对对对，飞扬说了，那位朋友20000左右是想买手串之类的，没有人说了啊，摩托车啊。 刚才摩草也吐槽她老公了，就是扇子，她老公是特别爱买扇子 啊。还有涛神说，我老婆买了一个燃脂摇摆机， 哦，那个最不好。 我们家也有一个， 每天我都要帮他把燃脂摇摆机从阳台搬到客厅，结果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收，我收。好吧， 为了你买的，你看。 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天妮，看你最近状态不错，怎么保养的？吃燕窝呀，对女人特别好。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哦，对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